由心生故，种种发生。咁啊，此两句经文啊，就系说明诸法本无，由心故有。咁啊，例如一个人，咁啊，佢起心动念啊，欲想话请法师讲经，但系邀请边一位法师啊？他所讲的是属于哪一部经典呢？那他在哪一个道场啊来到去讲呢？那这些都完全啊是由这个心中动念，那然后才有种种发生，那么成就一个讲经的法会啊，那你就是由心生故，种种发生。咁啊，由法生故，系种种心生，此就说明心亦都本来系木，因为有种种法故，然后呢个心先至生起。咁啊，例如有人响呢个禅堂里边啊，系静坐，咁啊，忽然间咧，他就问到这个佛殿那处有这个敲钟的音声，他就动念了，现在是做什么的法会呢？是拜忏抑或是诵经抑或是念普佛呢？因为由外境动故，然后先至心生，咁你佢哋由法生故，系种种心生。咁啊，在《灵验观景疏》里边讲，佢话由内心而攀缘外境，咁啊，境随心起啊，就叫做心生法生。咁啊，若是为由外尘而激发呢个内心啊，心逐境现。咁就叫做法生就心生，咁啊，既然心生，然后先至发生啊，咁啊，法本无体。若是话发生，然后至心生啊，咁呢个心亦都系无实体性。咁啊，若法就若心啊，乃系相互妄言，虚无实质。咁啊！现在安难妄执随所处，心执随有啊！呢、这个缘影妄心为真实，咁啊可谓咧系迷之甚者。咁啊，再问句，牛益大师讲啊，佢话安难虽然在呢个经文里边，佢系相述所心生就发生啊。法生是心生两段经文，但是经义就是在于由法生故，种种心生。既然由法生故，然后才有心生，这个心是因这个亲境而有，此心呢是彻底虚妄，是全无实体。但阿难他不知这个妄心无实体性啊，他执此个缘影以为能合，种种诸法以为所合，所以佛于向下破斥中就单是论啊，所谓由法生故就种种心生，就是正式破这个妄心无体，亦都是破这个生死根本的妄想啊，不是真心，就不再讲啊，所谓由心生故，种种发生，再专是讲啊，是由法生故啊，然后先至有这个种种心生这两句经文。那么此个心生发生，法生心生这四句经文啊，咁啊依篇台中啊就有四教嘅不同。 咁啊，若是话算，佢话由心生故啊，系有种种发生。咁啊，由法生故，有种种心生。咁啊，心与个法都系属于因缘所生法，系无常，系苦空不净无我。咁啊，如是讲法呢，就属于呢个藏教义。咁若是话说，系由心生故，就有种种发生，则法本无生啊。咁啊，若是话由法生故，有种种心生，咁呢个心亦都系无生。咁啊，心之与法本是无生啊。咁啊，无生故就无灭。当体即空，非灭故空，咁啊属于呢个通教嘅道理。咁啊，若是话无名不觉系生三世啊，名为佢嘅心生法生。啊，若是话说境界为缘，系长六粗，咁就法生系心生。咁啊，因此啊，就系有十法界。假名假相不同，咁啊属于咧系别教义。咁啊若是话说心生法生，咁啊法本系不生。若是话法生心生啊，心亦无生。咁啊心之与法都系清净寂灭啊，心之与法。都是不思议境界，咁啊属于咧圆教嘅道理。咁啊，现在阿难，佢执着随所合处，心执随有啊，尚且唔系藏教嘅道理。咁啊，阿难虽然系引佛嘅圣教啊，来到证明自己所执呢个妄心。但是不解正教这个真正的道理啊，所以亦都为佛那是所破。话我今思维就即思维体，实我心定啊。咁啊，指个思维，若是话论世呢方面嚟讲，就是指个第七末罗识啊，所谓恒审思量。若是话论粗呢方面嚟讲，就系属于第六意识，所谓对境啦，系分别。咁啊，此个第六同埋第七啊，呢两种嘅妄识啊，都三界嘅烦恼，属于呢个虚妄相想，全无实体啊。咁啊，现今阿难。由于佢大权自然，代表我哋嗰啲颠倒苦恼嘅众生，执着此个虚妄贪缘心，以为真实。而文中所谓以贪缘心系为自性者，咁啊佛所以重重破斥啊，咁啊亦都系破斥此个妄想心。唔系真实啦，你执此个妄想心为真实啦，咁啊都罪业，因此自有流转生死，咁啊亦即是下文所谓啊，佢由于无始，佢至于今生，念察为止，就失于原相，故受轮转，咁啊说明此个妄想心啦。是彻底不实，不随所合处，就心执随有，就话持攀缘心啦。咁啊，佢攀缘到边个地方咧？咁佢个心咧就随即生起啦。就例如上问阿难啊，佢话我个心咧就攀缘呢个五脏六腑之事，咁我个心。就响呢个心里边啦，所以我第一番啦，就系计呢个心 在呢个心里边。啊，咁若是话我呢个心系攀缘于呢个山河大地啊，草芥人畜，咁我呢个心咧就喺外边啦。所以我第二番咧就计呢个心啊系在外边。佢话若是我呢个心缘呢个眼根啊，咁我呢个心咪响呢个眼处啦。所以我第三番啊就计呢个心潜在呢个眼根里边。啊，咁若是话我呢个心啊系攀缘于五脏六腑嘅黑暗处，咁我个心仍然系在身内咯。所以我就第四番啊计划闭眼见暗啊，就名为叫做见内。咁啊，阿难在此啊，欲想挽救前四番嘅过失，所以佢就话随所合于就心则随有。咁啊，如果阿难此一番所执着所计成功啊，咁啊前四番嘅过失咧都为佢所救啊。所以此一番话随所合住心则随有呢种妄计啊，系属于咧系最巧妙噶。佢亦非内外中间三处，咁啊，既然随所合住心则随有啦，咁得知此心啊，就不能指定咧在内，就抑或咧在外啊，就抑或咧响中间，咁啊，佢只系话随心想何处啊，我个心咧就响边一处啊，咁啊，亦可以讲咧，我个心想内外中间之时咧，咁啊，我个心咧可以话在内、在外、在中间，咁啊，此种执着咧，咁啊，亦系好巧妙噶，咁啊，其实啊，无论点样执着。都完全是虚妄啊，所以古德讲，他说攀缘妄想啊，都状如野马，怎可以说为是真心呢？若是说执这个妄想为真心啊，是无以自取生死轮转的。那佛告阿难，他如今就说言由发生故，种种心生，随所合处，心随有者，此就是破转计随心的第二科，名为叫做破斥。咁又分为三科，咁初科是跌计，二科咧系正破，三科咧系跌破，而就第一科咧叫做跌计。咁啊，前文系由心生故，种种发生；由发生故，系种种心生。一共有四句经文。咁啊，在佛意咧就赞取啊，所谓由发生故，种种心生啊，呢两句经文，因为前嗰两句啊，所谓由心生故。种种发生咧，系先有心，然后自有境啊，就唔可以说为随所合住，心则随有。咁啊，后嗰两句啊，由发生故，种种心生咧，系先有境，然后个心至生起啊，先至可以说为。随所合处，就心则随有。咁啊，所以古讲啊，佢话根本系无生，就因境有，即系个心本来无生嘅，因为由外境生故啊，咁啊先至有种种嘅心生。咁啊，即系始终所讲系由发生故啊，然后先至种种心生啊。咁啊，既然因为前景，然后先至个心生起啊，由种种八尘故， 然后这个妄心自生起，咁若是话呢个前景啊灭之时，咁啊因前景而有呢个心，咁啊亦都不可得啦。所以话前景若无，就心亦无啊。咁啊在呢个《灵河经》里讲，佢话境界风所动啊，就种种诸色浪，腾跃嘅而转身。咁啊种种嘅诸色浪咧，就指个前七种色啦。咁啊前个七种色啊，系由呢个外境啊，所谓境界风所动，有呢个外境生起啦。咁啊然后种种诸色浪至生起啊，辗转而生。咁啊属于由外境啊，然后先至有呢个种种心生起。咁啊说明咧，由发生过，然后先至种种心生啊。咁啊，既然由诸发生，然后先至有种种心生啦。咁啊，当然呢个心咧系彻底虚妄嘅。佢话随所合处，心随有者。咁啊，此两句经文咧就按定阿难嘅情急。咁啊，以便向下咧系破斥，佢话你阿难所执啊，随所合处呢个心就有嘅。佢话自心无体就执无所合啊，不若无有体而能合者，则十九界因七尘合就事而不然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。就是破斥的第二科，名为呢叫做正破，就是正式一破这个随所合处心则随有的道理呢是不能成。咁又分为二科，咁初科就破无体，二科呢就破有体。咁现在呢是第一科破无体，就是破斥随所合处之心本无实体，乃是生灭无常。今日既然随所合处之心本无实体性，同埋彻底虚妄，又点可以与呢个有体之法嚟去相合呢？咁若是话呢个无体之心能与这个有体之法呢是相合的，那么应该呢归那些无啊能够合这张台这张凳，土的角呢能够敲碎物，当然是无如是理啊，因为归根本就没有无，那么怎可以与这个台与这个凳的相合呢？土仔啊毕竟是没有角的，咁啊，点样可以敲碎嗰啲物呢？所以话自心就无体啊，就则无所合。因为阿难所计呢个思维心，呢个攀缘心啊，同埋呢个妄想心咧，乃系彻底虚妄。咁啊，根本啊就无实体性啊，而同归个无，而同土啫。觉啊，根本就无实体性啊！咁啊，既然阿难所执呢个思维妄想心啊，系彻底虚妄，根本系无实体性。咁你呢个无实体性嘅妄想心啊，你又点可以与呢个有体之法嚟到相合呢？所以话若无有体啊，嘅而能合者。则十九界就因七尘合啊，佢话自而就不然。咁啊，始终咧就恐逢阿难转计啊，佢话世尊啊，佢话此心虽然系无体，但系能与外边呢个有体之法啊系相合噃，咁啊有啲嘢过处咧，咁啊所以佛就破斥啦。佢话若无有体， 意能合者，即是这个无体之心，意能够以外边这个有体法合的，那么七十九界就因七尘合嘛，有没有这样的道理呢？当然是没有这样的道理。那么我们平常说，那么十八就六根六尘六色，那么十八界呢，那么十八界中的六色呢，就能与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的六种尘境呢是相合的。那么若是说这个无体之心，那么能与这个有体之法合呢，那么应该在这个六色之中，那么加多一个无体色，在这个六尘之中应当就加多一个无体之尘，那么当然呢就变成十九界是因七尘合了，当然是无如是道理啊。他说自义就不然，那么这种道理呢绝对不能够成立，那就说明啊，这思维妄想心是无实体性啊。那么妄想心既然是无实体性，全是虚妄啊，又怎可以能与外界这个有体之法合呢？所以你阿难计随所合处，心则随有啊，那么这种道理呢就不能成立。各位若有体者，就如语以手啊，就自出其体，个语所知心就为服内出，就为从外入。个若服内出，就还见身中；个若从外来，就先合见面。阿难见时其眼，就心知非眼啊，是为见非言，不言。若眼能见，语在室中，就门能见否？个执之已死的尚有眼存，应皆见物啊。咁啊，若见物者，就云何明死呢？此就系正破嘅第二科，名为叫做破有体。咁啊，又分为两科，初科系若内外出入破，第二科咧系若一多见不见破。咁啊，现在第一科就系若内外出入破。就是说这个思维之心是彻底虚妄的。那么若是说这个思维之心如果是有体的，那么此个有体之心究竟是从内出就抑或从外入呢？那么现在求此这个有体之心内出以及外入都不可得啊！咁啊，当知此心系全是虚妄。佢话若有体者，咁啊，此一句咧就系按定佢嘅情执啊。因为佛已经说，随所合处，心则随有者，就是心无体，全是系虚妄不实。咁啊！但系恐防阿难转计啊，佢话世尊啊，咁随所合处，心则随有之心啊，实实在在系有体性噶噃。咁啊，既然随所合处，心则随有之心啊，系实实在在有体性啊，咁啊，所以就能够与外边啊。这个有体之法呢相合了，那么佛呢首先就按定他的情执，那么然后就破斥，他说若有体的就如语以手啊，就自出其体，语所知心就为服内出，就为从外入， 咁佛意就话：你阿难，所计啊，呢、这个随所合处，心则随有之心，系一定咧有体证嘅。咁你阿难就可以啊，用手自己捉下、接触下你嘅身体之时，咁你阿难所知呢个有体之心啊，究竟系从呢个身里边而出，就抑或啊系从外边而入？咁啊，指就佛呢系外定啊，内出外入。咁啊，以便向下啦，破斥佢啊，呢个所执呢个有体之心啊，内出外入，咁啊两种道理咧都不能成立。咁啊，若复内出，咁啊呢句亦系按定佢嘅情执啊，就系话你阿难用个手啊，自己捉下或者触下你嘅身体之时。咁你呢个有体之心啊，系从里边而出嘅，即系从呢个身内而出嘅，咁就应该系还见身中，还者就系仍旧咁解，就系话你呢个心啊，如果系从呢个身内而出，咁你呢个心就住在呢个身里边啦，咁你就仍旧在先啦。你要见到呢个五脏六腑先对，但你现今啊，你话从内变出，又有体之心啊，见唔到呢个身中个五脏六腑，咁你有体之心啊，从内而出种道理咧，就不能成立。咁啊，若从外来，就先合见面啦。咁啊，如果话你嘅有体之心系从呢个身外面入嘅，咁啊，则你阿难从外边入，而又有体呢个心咧，你哋应该要先咧睇见你自己个面，就好似一个人啊，从外边啦翻屋企。你哋应该先见佢自己个门口，咁就譬如啊，你阿难所执呢个有体之心系从呢个身外边而入嘅，咁你就应该先啊呢、这个有体之心啊见你自己个面咧才对。咁现在咧，你见唔到你自己个面。咁你话呢个有体之心啊，系从外边而入嘅，咁啊呢种道理咧，亦唔能够成立啦。咁啊，此个有体之心，既然唔系从内出，咁啊亦都唔系从外入啊，咁啊当然就渺无凭据啦。所以你执着随所合处。心则随有呢个心咧，系有体性嘅，乃系全是虚妄计作。个阿难言见时其眼啊，系心之非眼，就为见非言。嗱，我哋前文咧佛讲，你有体之心啊，佢若复未出，就还见身中。佢若从外来啊，就先合见面。呢四句经文咧，就有两个见字。嗱，从内出还见身中，咁咪有个见字啦。阿若话此个有体之心啊，从外边入嘅，咁咪应当先见面，咁咪又有一个见字咯。咁啊，加埋一共有两个见字。咁啊，呢两个见字咧，在本经啊系好重要嘅。咁啊，在佛嘅意思，所谓见者啊，系属于呢个心。所谓呢个心嘅见性啊，系为能见啊，绝对就唔系我哋呢个肉眼咧能见。 能见者就是心法的见证，不是我们这个浮尘肉眼能见。但是当机安他就决定了见是属于眼，这个心就只是能够知的。所以他就同佛辩论，他说见是其眼见的，心知就非眼，心知就还心知，不是这个眼能见。心知为心知，就不是说呢这个心是能见，所以说心知就非眼，它为见就非耳。这样这一句话呢，柯南啊反怪佛呢，就说呢这个心为能见这种道理呢不成立，说为见非耳，这个佛呢你以啊这个见是属于这个心法，是属于这个见性啊，这种道理呢不能够成立。咁就柯南反怪佛说：心为能见，不成道理。咁啊，柯南呢，佢就唔知得啊！我哋呢个眼根本就不能见，因为呢个心先至有见。能见者系个见性啊，唔系我哋呢个浮尘肉眼。但系佢现在决定见系属于眼啊。心知就还心知，绝对不同于这个眼见。所以佛在此呢就顺便破这个眼是不能见，能见者是属于这个心法，属于见性。所以佛言那么若眼能见，他已在失踪，就门能见否？咁其实知与共见啊，都系属于心法，心知亦都系心见啊。但系柯南妄分见系属于眼，知系属于心，所以佛呢就呵斥啦。咁啊，若眼能见，假如你话呢只眼啊，你能够见噶啦嘛？佢话语在失踪。就门能见否？他问你柯南，企在这个屋脊里面，那么向外望，那我刚问你，是你柯南见，亦或是个门能见呢？他说门能见否？此就佛呢，用一个譬喻，显示能见的，属于心法，不是在于我们这个浮尘肉眼。咁啊，始终譬如咧，就用柯南譬如个心，用呢个房屋啊，就譬如呢个身体。咁啊，用啲门咧打开，就譬如嗰对眼啊。咁啊，意思就系话呢个人企喺呢个屋企里边，咁啊向住呢个门咧，就向外望咧。咁呢个门嘅虽然打开，但呢个门能唔能够见嘢咧？呢个门啊，就绝对不见嘢噶。咁啊，边个能见咧？就系企喺呢个门里边啊，而向外望呢个人，咁啊呢个人先就系能见外物。门咧绝对唔能够见嘢，能够见嘅咧就系企喺门里边啊。这个面呢向外的人能见，只不过呢是假借这一道门，他因为打开了，那么这道门已经打开了，所以站在屋里面，而向外望这个人呢，他们藉着这个门打开没有障碍，所以他就见到外面的事事物物，所以门就不能见了。能见者就是站在屋脊里面向外边那一个人，藉着这个门呢，所以他能够见到外边的事物，那么说明门不能见，能见的就是屋里面的人。那么就譬如这个心 虽然在这个心里面所谓人人都有这个自心，那么这个眼呢，无论你怎样聪明怎样打开，但是这个眼是不能见的，能见者就是这个自心，能见者就是这个见性，只不过是假借这一对眼打开，所以这个见性的心法藉着这个肉眼打开，所以它能够见到外面一切的事事物物，所以说不然肉眼能见都与着失踪，门能见否？门不能见，能见者是屋里面的人，就说明眼不能见，能见者就是这个心法的见性，不知与死都尚有眼存，就应皆见物，那么恐防阿难就转计了。他说世尊，他说人就是一件动物，有两只手有两只脚，能行就能动能坐能出入往返，但这个房屋呢就是一件死物来的，他根本就不能动。那么为什么佛呢以这个不动的房屋而为这个身的譬如呢？所以佛就破车，他说得之已死。那么有一个人呢他已经死了，等于说不会动了，早已经不能够动了，但是他尚有眼存，他还有那对眼响存，那么应该的见物。那么为什么这个已死之人他就不能够见物呢？那么若见物者就不何明死，那么恐防阿难讲过的世尊，那么即使这个初死的人呢，那么那对眼也都能够见物的，有什么过处呢？那么佛就不听，他说若见物者，那么若果这个人他能够见物的，这个应该是个生人，就绝对不是个死人。如果这个能见物的人呢，既然是生人呢，你就怎可以说他是一个生死之人呢？那么证明眼不能见，能见者是这个心法能见，不是这个浮尘肉眼不能见。那么如同这个门不能见，能见者就是这个室里面的人。那么这个门不能见，能见者就是屋子里面的人，只不过是假借这个门打开而望见外面。譬如这个浮尘肉眼不能见，能见者是个见证，只不过假借这个肉眼是开了，所以能够见这个外物。那么说明眼与共这个门都是不能够见，能见者是这个屋子里面的人，是这个心法的见性。他说阿难，他又已觉了能知之心，若必有体，他唯复一体就唯有多体，今在与身，唯复片体就唯不片体。若一体者，则与手足一之时，就四肢应觉；若含觉者，就足应无在。他若足有所，则一字不能成；若多体者，就则成多人。个何止就为语？个若片体者，同前所足；个若不片者，当与速酬，就亦速其足。酬有所觉，就足应无知。今语不言。此一段经文就是破有体的第二科，名为若一多是片不片破，就是为阿难计个心呢是有体的。那么既然你执着个心是有实体性， 所以佛一直用啊呢个一体、多体、遍体、不遍体啊四种道理咧嚟到破车，即系若一体破，若多体破，若遍体破，若不遍体破，咁啊使柯难啊了之。一体、多体、遍体、不遍体都不可得，咁啊说明心本无体性啊。咁啊，既然心无实体啦，点可以说合而共不合呢？都系属于呢个戏论啦。佢话柯难，佢又以觉了能知之心，就若必有体，此就系佛呢。按定佢个情执啊，就系、是、话所计之心呢，如果一定系有实体性嘅，咁就为复一体，即系四肢啊，全身咧系共一个体性，咁佢哋一体啦。佢哋为复多体啊，就系话四肢咧系各有心体，例如手。有手的心体啊，咁啊头就有头的心体啊，脚系有脚的心体，咁啊于是咧就成为多体啦。佢话为有多体，佢话今在与身就为复遍体啊，为而不遍体。咁啊前文咧佛啊是柯难嘅兜罗面首，咁啊与眼见时心即分别。咁啊，既然佛是兜罗面首，柯难个眼见到佛嘅手啊，呢个心咧即时就分别到，此系个兜罗面首啦。咁啊，足证呢个心咧就未曾离开个身啦。咁啊，呢个心既然未曾离开呢个身啊，咁现在呢个心系遍于全身啊。就抑或啊，唔遍于全身咧？我话今在与身为复遍体，就抑或系不遍体。嗱，咁啊，始终为复一体，就唯有多体啊。今在与身为遍体，为不遍体。咁啊，四句经文咧，就一共有四个回字。咁啊，呢四个为字咧，属于问词，系立定四种道理而问啊。咁啊，以便向下发一个破斥。咁啊，四种道理都不能成。佢话若一体者，咁啊，此句咧就按定柯难嘅情执，就系话如果你呢个有体之心系属于一体嘅，咁啊执。如二手足一之时，就四肢应觉啊！系话呢个有体之心，若是只系一体嘅，咁你柯难自己用个手啊，你啊随便捽一个地方之时，或者单系捽手，或者单系捽头，就或者单系捽一只脚啊！咁啊呢个时候应该四肢咧。一齐觉，点解呢？因为四肢是同一心体啊，所以出一肢之时，咁啊四肢就应该系一齐觉。咁啊若行觉者啊，就出应无在。咁啊若是话你出一肢之时，咁啊四肢咧同时都有感觉，咁你就所出之处不应咧。是遍有所在，即是说不应该捽头就头痛，其他地方不痛。他说捽手之时就手痛，捽脚之时就脚痛，那应该捽一次痛，那全身四肢都痛，这样就涵觉之意方能成立。但是现今不然，你捽手就手痛啊，唔捽个地方咧，佢就唔痛噃。咁你话涵觉啊，呢种道理点样成立呢？咁啊，若捽有所，就则一体就自不能成啊。 若是话你所出之处是偏有所在，例如足手就手痛啊，咁啊手有之；足头就头痛啊，头亦有之。咁啊，于是咧就成为多心体啊。咁你讲一体之义，当然亦系唔能够成就。佢话若足有所，则与一体，系自不能成。